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市就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最新成果进行通报。专项行动展开一周，北京累计排查上涨的安全隐患25395处。截至2017年十月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已确诊病例15.8万人，救治了10.6万人，提供诊疗服务20余万人次。近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推进在全国邮政网点销售铁路客票。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成就邮票已于当日首发。拥有国际和国内出版号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官方平台日前建立，在这一平台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纸质期刊拥有同等学术地位。人社部召开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总结大会，对金牌获得者给予每人30万元人民币奖励，并可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从12月1号起，我国将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最近共享单车企业倒闭的新闻频出，有媒体统计，目前公开已知的已有6家，粗略统计造成用户押金损失已经超过10多亿元。山东济南趵突泉水位已连续8天处于橙色警戒线以下，创下自2003年泉水覆喷以来历史最低水位，较去年同期下降了近1米，提前3个月跌破橙线。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 生护着心中的他。 1992年，李克勤继续上一年的护花使者大获成功之后，走舞曲风格的快歌《红日》同样大受欢迎，个人事业达到了顶峰。此后仍然坚持活跃在香港乐坛，并且演唱实力受到了业内的肯定。不过其实现在觉得李克勤似乎再也没有回到他当初的巅峰时期了。今天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苏芮《一样的月光》。 顶呱呱

是因为你年轻，你可得要抓得紧，回头不容易。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只因为他们曾经也年轻。你可明白什么道理有人嫉妒你？只因为他们不能抓得紧。趁你还不去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趁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叹气，趁你还没学会装模作样证明你自己，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

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了使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 夜里呀，深夜里呀， 夜里夜里呀， 夜里呀，深夜里呀， 我一定要找到他。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我一定要找到他。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了使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要找到他， 夜里呀，深夜里呀， 夜里夜里呀， 夜里呀，深夜里呀， 我一定要找到他， 夜里呀，深夜里呀， 夜里夜里呀， 夜里呀，深夜里呀，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疯了，

有些关系相处起来很累，大多是因为被刻意关上了许多的规则。比如说，你如果在意我就会秒回我的信息，你如果在意我手机就不会关机。随着年龄经历的增长，越来越会觉得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不是压迫捆绑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而是共性和吸引。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自己来做事情，花了这个心思付出的话，一定能成功。 我希望所有的创业的朋友们呢，

记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记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经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针对近期多地发生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侵害事件，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紧急通知，部署立即在全国开展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专项督导检查。国家卫计委官员指出，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专项救治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医疗费用得到有效控制。调查显示，二孩时代不少家庭选择一个孩子随父姓，一个孩子随母姓，超五成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姓。日前，2017年驻军部队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举行，北京友谊医院、人大附中、中石油等492家本市及中央在京企事业单位提供招聘岗位近4000个。朝阳区垡头地区焦化厂剩余地块保障房项目设计方案正在公示，这一区域将新增4000余套保障房，其中包括3600余套公租房。正在进行文创产业探索的潘家园市场，近日首次推出了具有京味特色的吉祥物潘爷，以展示自己时尚年轻趣味的新形象。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北京市18座大中型水库近年来水质普遍好转，目前除官厅沙场水库的水质为4类之外，其他16座水库均达到2类或3类，符合饮用水水源的标准。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来自于王菲的歌曲《我愿意》，这首歌曲的歌词由姚谦完成。姚谦当年填写这首词的灵感是来自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王菲与窦唯在一起的时候，一早出门穿着非常生活化的去胡同里的公共卫生间。那个时候王菲的艺名还是王静文，有制作人向姚谦邀歌，姚谦便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我愿意》的歌词。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齐秦《爱的箴言》。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公益主张时间，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十几年才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威力。但请记住，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哎，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她电话。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悦享青春去旅行，大家好，我是 FM 九六九主播亚威，跟我一起走进2017北大清华学子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吧。本次活动也将告一段落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实践是进步的起点，更是成长的试金石。FM 九六九会陪伴大家一直在路上，请锁定 FM 九六九，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的精彩活动吧。 并不是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一想留下，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想留下，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

念不忘。 年纪越大就会对交友的洁癖越严重，曾经什么样的人都来者不拒，在一起无非就是吃吃喝喝，一起吹牛，等往后才发现真正能够称得上朋友的人不必很多，你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真实状况，你落寞他不嫌弃，你成功他不嫉妒，人生三五知己足矣。 现在当你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定，即使一滴悄然飘落的小雨也会让我不住地流下眼泪。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此我站在这里。就像我，可现在当你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强，即使一颗悄然划过的流星也会使我莫名的开始哭泣。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站在这里，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此我站在这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作为一个 leader， 作为一个企业的带头人，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这种战略能力，你要能够帮助企业，要能够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让你有时间去思考企业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年轻的创业者来讲，

再用心，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话语。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碎了，说给谁听？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不爱的，错爱的，尘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我为你蹉跎一辈子，你给我潇洒。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说到中国最美的秋色，你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新疆的喀纳斯、四川九寨沟，又或者辽宁的盘锦红海滩。然而呢，中国有一个地方太美，一年四季都很美，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了它秋天的美，它就是顺义。有人说，一生呢至少要去两次顺义，一次呢是春天漫山遍野山花盛开的时候，另一次呢就是深秋层林尽染的时候。当南方的天空依旧缠绵着夏末的雨水时，顺义的秋已经开始呈现出红黄蓝绿紫的渐变色调，铺天盖地的色彩，蓝天更高远。来到这里，享受五彩浅山的美，带着一颗愉悦的心去邂逅火红的夜，纯蓝的天，幽静貌美的浅山步道，流连于高地红叶的烂漫之中。秋高气爽之后呢，浅山的游客渐多，芳草萋萋，流水潺潺，山鸟呼啸相还，青山一脉五彩绸的美丽画卷，青纱般的白雾缭绕，也犹如人间仙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菊花为题材的吟诗作画众多，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正值盛放。菊花呢，虽不如牡丹富贵，没有玫瑰鲜艳，不像茉莉那样馨香，更不似荷花那般亭亭玉立，但菊花在百花凋谢时傲霜盛开，凸显了它那卓然不凡的风姿。千姿百态的花朵，姹紫嫣红的色彩，置身呢在这色彩斑斓的花海景观，闭上眼睛静静的感受微风或者菊花香，人在花中，游在画中。秋季的天气逐渐的凉爽，树叶也慢慢的变黄，喜爱人呢沿公园散步，放慢节奏，也陪他度过一段美妙的光阴。潮白河畔留下你们的甜言蜜语， 此刻的天气正好，他在闹，你在笑，这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岁月的对待顺意就是这么温柔，在他秋天的时候，给了他漫山遍野的色彩，铺天盖地的美丽，让他在大自然中闪闪发光，也成为了无数游人的向往。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你真的

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 最好的关系是好多年没有见面，有一天我来见你，你对我特别特别好，依旧还是旧时的好友，我们一直没见面，却像一直在身边一样。 却